在太阳节之际，以金秀海会长为团长的旅加拿大朝鲜人联合会代表团，以朴庆浩委员长为团长的吉尔吉斯斯坦高黎人统一联合会代表团，11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